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贝宁、西班牙和马来西亚从4月28号到30号举行了庆祝讨论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建立、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，并强调因为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，所以两位伟大领袖的不朽业绩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。另外，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了题为《朝鲜劳动党的意志》的文章。